就算妨碍我心要变难变，道别再等也未完，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，应该怎么决定挑选？像雨点似断难断，于是去想更是力乱，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，我有我的尊严，不想再受损。忘来我心要变难变，道别再讲也未如愿，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，应该怎么决定挑选？ 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，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。 在第二季《中国好声音》舞台上，李琦以蘑菇头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，他一开口就演唱了这首《趁早》，深情又充满技巧，磁性嗓音一开口便征服在场听众，成为第一位四转学员。音乐旅途，一起来听到这首《趁早》。 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，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，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是心里带着伤。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想退出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继续为爱讨好，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。若有心太难了，想别恋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爱一直是怎样的说法都能成为理由，我在这样的爱情里看见的是我们的软弱。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想退出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继续为爱讨好，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。若有心太难了，想迷恋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我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 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a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蔡淳佳纸片人的纤弱身形让他的个性可能就是如此，但是他一开口一歌唱，原来温柔可以坚强。蔡淳佳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干净无瑕，有磁性的纯美声。在经典的韩剧《夏日香气》中文主题曲《对不起我爱你》当中，又一次听到那种清澈和温暖，一起听到《对不起，我爱你》。 爱在心里，所以我不可怜。回忆温暖了想你的每一刻，紧紧抱着你说过的誓言，等待着我们说好的永远。从来的第一秒，直到最后一分钟，我对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后悔的理由。那时候，还记得那时候，从手心穿过来的温柔。 最后的合照摆在窗。

害怕，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。我不想因为现实把头低下，我以为我并不差，能学会虚假。 伴随着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火热，主题曲《小幸运》掀起一轮全民翻唱的潮流，而金玟岐用她简单舒服声线重新诠释了这首《小幸运》，一起听到来自金玟岐《小幸运》。 决定，那陪我淋的